日本时间13时，11825千赫，20时30分，6090千赫，21时30分，20时30分，23时30分，6190千赫。早上7时30分，9560千赫。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本台网址 nhk.jp/chinese。期待您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并提出宝贵意见。传媒华语广播时间，从东京为您播出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，每天播出6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3时，11825千赫；20时30分，6090千赫。21时30分，22时30分，23时30分，6190千赫。早上7时30分，9560千赫。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本台网址 nhk.jp/chinese。期待您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并提出宝贵意见。时间13时，11825千赫；20时30分，6090千赫；21时30分，22时30分，23时30分，6190千赫。早上7时30分，9560千赫。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本台网址 nhk.jp/chinese。期待您关注我们的。